望，你全都相信。简单的我爱你，你却老不行。你书里的剧情我不想上演，因为我喜欢喜剧收尾。我试过完美放弃，的确很踏实，醒来了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情歌的字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 在陈奕迅2007年专辑《认了吧》当中和周杰伦合作的《淘汰》，原本这张专辑陈奕迅是想推出双 CD， 一张呢是普通话歌曲，另外一张是粤语歌曲。不过呢，超出预算，便在删删减减当中，一张专辑我们可以看到普通话和粤语歌曲是平分秋色。2008年忙完 Essence Moving on Stage One 演唱会之后，陈奕迅推出了专辑《不想放手》，幕后阵容上有了很大的调整。过去的老搭档 CY Kong、 陈辉阳等人这一次都没有合作，取而代之的则是内地音乐人吴向飞、曲世聪等等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由小柯作词作曲，《不想说话》。 深色的海面布满白色的月光，我出生望着海星不知飞哪去，听到他在告诉你说他真的喜欢你，我不知该躲哪里。爱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默契？

外向的孤独患者需要认可。 我们听到的是陈奕迅2011年专辑《问号》当中这样一首《孤独患者》。这个小时我们按照陈奕迅签约的唱片公司来划分他的音乐生涯。如果说华星时代陈奕迅是在摸索，英皇时代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，到了环球时代，他通过和不同音乐人合作来寻求新的突破。如今他从讨好市场慢慢转变取悦自己。在2017年 Come On In 专辑当中，他就以欢迎的心态欢迎歌迷感受他的新风格。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陈奕迅这首《之外》。 看天上的风说爱，看心上的债拜拜，希望是一只妖怪，失望是他的双胞胎。看无声的雨苍白，那墓碑上的花飘得真快，下来，于是我在泪雨中跪拜。在伤心之外，我明白爱并不存在。在真心之外，我应该抓不住真爱。修改太多结局不能猜，太无奈。说谁是他是无赖，那时你并不懂 几站，一个人逆方向走很远很远，我家乡偏南，窗外的眼泪偏咸，在这个陌生城市间，到底哪才是终点？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好任性耍赖，把我的所有时间都用来爱着你，哪怕你终究会离开，我只想好好爱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